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在强大的好奇心怂恿下，拆开了他的电脑，又把电脑呢重新组装了一遍。他说收获呢还是蛮多的，就是多了好几个螺丝。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央行宣布，从4月25号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近日，阿里巴巴集团将向五星控股集团旗下汇通达公司投资45亿人民币，共建农村商业新生态。近日，欧洲一机构发布近年房价涨幅最快的城市排行榜，其中德国柏林稳居榜单第一。现金危机近日成为印度社交媒体热门话题，原因是多地居民无法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到现金。北京国税将在7月10号到10月10号再进行两轮有奖发票二次开奖活动，这两轮的最高奖项奖金将提升到20万元。北京故宫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2020年竣工投入使用后，会让110万件藏品进入地下库房保存。苏打绿乐团主唱吴青峰在微博发长文宣布自己要复出，同时否认苏打绿解散，力挺团员各自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晚燕儿，你为何流浪？晚燕儿，你为何飞翔？我想用柔情万丈，为你筑爱的宫墙，又怕这琼楼玉宇撑不了你的天堂。晚燕儿，你可愿留下？晚燕儿，你可愿成双？燕儿呀，如果你心有向往，燕儿呀，如果你只待四方，我愿陪你流浪，陪你飞翔，陪你寻找你的方向，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晚燕儿，你为谁惆怅？晚燕儿，你为谁心伤？我想守在你身旁，为你这雨露风霜，又怕你飘然远去，让孤独笑我痴狂。晚燕儿，你可愿留下？晚燕儿，你可愿成双？燕儿呀，如果你心有向往，燕儿呀，如果你只在此方，我愿陪你流浪，陪你飞翔，陪你寻找你的方向，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4月22号星期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最高气温20度，北风1到2级，空气质量良，天气多云。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0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0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沟崖在14到20度，东便门角楼在13到20度，九华山庄在14到20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疤痕体质怎么改善？疤痕体质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可以改善和调理。首先呢，要不吃刺激性的食物，以清淡为主。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对疤痕产品的选择。现在市场上疤痕产品很多，不少患者一看到市场上有除疤产品就迫不及待地购买来用，结果呢一点效果都没有。疤痕不一样，修复方法就不一样，所以专家提醒，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疤痕状况，千万不能胡乱用药。前几天推荐过北京的胡同，但是你知道吗？北京众多的胡同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内的三庙街胡同了。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证，早在唐朝它就已经成型，辽金时最为繁华，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了。北京城经过了几百年的变迁，可三庙街胡同始终保持着之前的姿态，静静地候在北京的一角。这个数百岁的老胡同就是新老北京的见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你。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经过一夜的睡眠，你还好吗？人体在一夜睡眠中呢，会从呼吸、皮肤、尿液中消耗大量的水分，处于缺水状态，因此呢，清晨第一杯水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一定也听过这个口口相传的养生方，晨起喝一杯淡盐水，通便又排毒。但是呢，要告诉你一个遗憾的消息，你苦苦坚持几年的好习惯，居然是错的。根据权威专家称呢，淡盐水不通便也不排毒，而且早晨刚起床时人体血液处于浓缩状态，喝淡盐水可能会提高血液浓度，导致身体不适。而早晨起来最推荐呢是喝一杯温白开水，它能有效补充体内水分，让血液迅速得到稀释。关于清晨一杯水，你喝对了吗？ 心上白发千里恋爹娘，懒惰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与青海有缘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来过青海并被青海的风景和人文而感染，进而成为一辈子美好回忆的人； 另一种就是向往青海，等待一个去青海的借口的人。其实回忆也好，借口也好，去了不同的地方，看了不同的风景，知道了不同的事，感悟了不同的人生，最难忘的还是青海那片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的蓝天。今天我们的旅行者请到了青海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张处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处长口中的青海。 青海也是因青海湖而得名。青海呢，面积有72万平方公里，青海旅游资源丰富，民族众多。我们呢，比如说三江源头，就是我们典型的就是黄河、长江还有澜沧江的发源地，昆仑山也在我们青海，所以说我们是三江之源，万山之祖啊，有这么一个称谓啊。 青海呢是以青海湖而得名，众多湖泊都以瑰丽奇秀为人所爱。而青海湖单单把瑰丽舒展为平淡，把奇秀换成了一种壮阔。而塔尔寺也不仅是一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圣地，也是一座佛教文化艺术的宝库。它的寺院建筑、雕刻以及佛像、佛塔、佛经、供器、法器、曼陀罗、坛城，也把这座佛教装点的富丽堂皇、奥义深邃。而除了这两处，还有一个地方呢不得不提及，那就是茶卡盐湖。站在如镜面的盐湖中，四周脚下星光闪烁，盐水浸过了你的脚面，你可以踩着松软的盐壳和淤泥，记录着银河的镜像倒影。青海呢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来到青海你也可以体验这里的民俗特色。 青海呢是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目前呢就是在全国56个民族里头啊，我们就有占据了55个，其中有2个民族是全国独有的，一个是我们的互助土族，一个是我们的雄化撒拉族。互助土族呢，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啊，他们的这个民族服饰都特别有特点，我们叫七彩互助嘛啊，就包括了这个七种颜色。还有我们的这个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也是属于少小民族，这两个民族都是撒拉族。美食是非常好的，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面点呢做的是非常的有特点，所以说以后啊就要请大家去品尝一下咱们的撒拉族这个美食啊，也是啊可以有一种不同的体验应该说是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藏族啊，我们有句俗话就是说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这是对他们的赞誉吧。 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张处长呢也为我们推荐了一些去青海旅游的行程安排。 游客必玩的地方呢，他要根据你现在这种到青海来的时间段吧啊，比如说一日游、两日游，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塔尔寺、青海湖，包括我们一些现在的贵德呀等等，就可以玩一些，包括我们贵德、塔尔寺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助，就是如果一日两日游就可以去这些地方，三日游就可以更远的地方去我们的茶卡盐湖看看。如果你再时间长了，那你就可以往前再延伸，我们去格尔木啊，去昆仑山口啊等等，或者是我们去玉树啊、去果洛呀这些藏区去走走去看看。我们常说嘛，我们其实就是青海处处都是美景，就是我们缺少一个发现美的眼睛啊。 可能呢就像张处长说的那样，青海处处都是美景，只是缺少了一颗发现美的眼睛。就让我们从这个春天开始去青海寻找它的美丽。经典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能量。经典969，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个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个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个9，摩尔龙。 乐车帮 4S 店养车只要199元。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乐车帮 APP 4月12日起 4S 店养车只要199元。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老婆，我带你踏青吧。 老公，你太 out 了，今年流行踏红。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壤，真是美极了。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对了，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 老婆，就听你的，盘锦红海滩走起。这个春天不踏青，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 五月一日，中粮万科半岛广场3周年庆，四米巨型风车空降升级3.0游乐场，更有全场爆品3折起，三生有幸遇见你，就在五一假期，房山长阳中粮万科半岛广场。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8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老师说，法律是我们身边的良师益友，他从不会欺骗任何人。 我要做一个文明有责的好公民。 哎，我刚刚给你转发了一个法律知识，你记得看啊。 4月22号，世界法律日，经典969和你一起感受，法治就在身边。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回望昨日在意，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自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今天呢，有一位叫做赵不冷的听友说，想点一首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并留言说，你是最好的，是我做的不够好，回头看看，我真的是太差劲了，我失去了人生其中一样最珍贵的，祝你幸福。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爱不到我最想要

追着我走投无路，沿着气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沿着气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矿业协会秘书长李平， 我们一直认为为大家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是我们协会跟品牌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希望通过和品牌水企共同努力，为咱们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饮用水。 幸福一生再生医学董事长胡芳， 在选择这种方向的时候，很多时候一定要有全球性的视野，还要有呢紧随国家的政策，顺势而为，把握自己。同时呢，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呢，也是要刚性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需要。那么这样呢，你才能脚踏实地的把这个事业呢做的是比较成功。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来讲到，怎样呢对自己负责任。对家庭负责任和对未来负责任，或者这个有没有责任的担当很重要。 上标知识产权董事长林建胜，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成功是来自于一群人，所以就像我们上标的吉祥物，我们定位几线人是代表健康幸福成功的一群人。那我们做知识产权行业，我们不仅仅是做知识产权，而是我们帮助这一群创业成长型企业的老板和员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个品牌人物。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文化，包括我们做知识产权服务、企业服务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的独特的一种认知吧。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在我看来，经典就是那些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物。比如文章，比如书籍，比如音乐、游戏等等。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在于它的广泛性、流传性以及它的传承性。 经典肯定是曾经流行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流逝，但它依然会被人记起。经典也是不同年代的人心里留下的不一样的记忆。而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在这一刻以某种方式撞击了你的心灵，然后不可复制。 什么是经典呢？我认为经典首先是一代人的记忆，更是代代相传的，不止一代人的记忆。它的某一个声音、某一个章节，在重新响起的一刻，给人留下灵魂上的记忆。我觉得这就是经典的声音。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